城寨是香港真正没有大台没有斗策只有群众的地方，一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使出十八般武艺施展浑身解数。大家看的是城寨，我是刘世林。 哇，天才一听啊！ 哇，时间好紧迫啊！头先 break 嘅时候，我系咁喺度拣紧嗰啲片，可太多播唔晒。 唉，真系。 喂，有冇人再留言啊？听众 冇喎，冇啊！即系咧咁冷淡嘅，喂， 仲一系两个系嘛？ 咦，睇下先。 几多本啊？而家送咗？ 诶，唔系，有啲答咗咯。我睇下先啦。 我一定系 PM， 唔系喺 post 留言都唔得噶，系 PM 各位听众 啊。系，有啲人就话我哋迟咗开始啊，真系即系我哋都要 五分钟 ，sorry， 杀个冧先。 系啦，咁啊喂，嗱， 继续播嘢。 我想冇住，有一个广告咧，首歌咧就真系相当好听嘅。咁咧我一定要，所以我搵咧，虽然唔系但系好似唔知有冇香港播过去片去嗰个英文嗰、那个。 好啊，缩埋先。 好， 系边个？英文 系啦， 英文系边个？ 呢个。 呢、這个 系啦，呢、這个咧就是、我哋咧由细听到大噶啦。 我听下 先。咁呢个咧我就唔 disturb 下先啦。Buy the world a home and furnish it with love. Grow apple trees and honeybees and snow white turtle doves. I'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with me. Perfect harmony, perfect harmony. I'd like to buy the world a home and keep it.好啦，差唔多啦， 仲有了，好算啦， 几有用噶啦，好长嘅， 好大爱喎呢一个， 诶，绝对系啊，嗱、啊，我正想讲，因为其实咧嗰阵时咧呢、這个Coca-Cola 咧就已经系讲紧一啲左交大爱，要系一种、即系世界要和平啊，好 harmony 啊， 都啱嘅，因为可乐要全世界人饮先掂噶嘛，全部饮。 我哋细个佢已经系冇咩好卖啦，唔通话卖好饮啊？一定唔会噶嘛。但系有一个广告我咗人翻啦吓，亦都系阿肥姐卖嘅、 肥姐卖咩广告啊？我哋金像牌我记得系， 都唔系啦，佢卖可口可乐广告啊。 佢咁肥卖可口可乐广告，即系嗱，可乐系讲嗰个。咁嘅身形啊嘛，咁啊肥姐賣點搞啊？ 咁點解咧？嗰陣時咧，因為咧就講佢份量有關嘅。咁嗰陣時咧，啱啱出一公升， 好肥個可樂哦。 咩啊？你而家嗰啲 1.5 公升嚟噶？我講一公升可樂啊。 啱啱即係唔係最 樽嚟嘅， 即係唔係黐肥，係中間嗰只， 係玻璃樽嚟嘅， 直玻璃樽一公升啊！ 未見過咧。 哇！細個有啲印象，我喺南地嗰度先見過，喺啲士多嗰度。 連個 slogan 我都記得啦。 講咩 咧？一公升可口可樂，一公升雪碧，一公升唔知咩又唔使回樽來咁樣，要回樽噶，回樽好貴。 玻璃樽啊嘛， 要玻璃樽嘅。佢喺度念口簧咁咧，跟住因為咧佢身形大啊，即係嚟暗喻咧，即係話我飲多啲啦，可以一公升。咁點解我哋鍾意飲佢呢？因為呢你係玻璃樽嘛，啲氣好啲㗎嘛。 其實呢個我老豆講唔知堅㗎，佢成日話我老豆話佢以前飲開啲玻璃樽可能好飲過而家啲一罐罐可樂㗎喎。而一罐罐可樂呢又好飲過啲即係扭過膠嗰啲㗎喎。有個比較可樂味。 我估啦呢、這個係因為佢嗰個容器啦，因為你始終啲膠咧有個膨脹嗰啲咁，你又唔知啊？嗱，問翻可樂專家， 唔係問啲咁物理專家，問阿曹雲威先知啦。 嗱，不過咁我講開可樂咧，有一年咧我去美國咧，我去咗美國嗰、那個叫可口可樂喺 Atlanta 亞特蘭大咧， 我又去啦，我去沙田嗰、那個，我小學已經去啦，啲六年班美國，美國喎真係， 我最中意飲 Cherry 啊 ，Cherry Coke 啊， 即係咩味 啊？樱桃味咯， 樱香港冇噶， 药水味咯，嗱 咁犯贱饮药水， 呢个咧喺就算沙田系冇得饮嘅，一定要系博物馆咧，博物馆原来咧嗰度有成过百种嘅口味，5蚊入场， 吓饮唔饮啊？饮到 饮， 喂饮乜嘢？你家人试着一全部嘢饮晒佢系嘛？饮到靓仔濑尿。 讲开可乐咧，我睇下网友有冇咁嘅同样嘅经验，就咩咧？细个如果去饮嘅话咧，两样嘢唔做， 做咩咧？ 唔食。 唔饮， 佢饮唔食唔饮，佢做咩去托？ 唔系啊，之前 我之前我死死忍， 你系咪啊？ 咁唔系我唔使嘅， 哦， 因为你需要 可能大富， 唔系我哋唔系大富之家，八年中有期过屋企都 都 OK 嘅，即系唔系话屋企好穷嗰啲咧。 咁，我哋就即系相对嚟讲比较缺乏物资啦，咁啊，所以咧一有嗰啲嘢咧，哇，开心到咧，咁啊之前嗰日就唔食都仲叫食嘅，其实最紧要饮汽水。 喂，但系饮汽水蚀肠会胀个肚，即系饱喎。 饮汽水先系我哋最紧要嘅嘢。咁仲有福面，大家啊揼晒揼碎嚟食过啦。 唔系仲有只老母面啊嘛， 系嘛？ 你知可能老母面可能唔知啊。八几年嗰阵时我系小学嘅，叫妈咪面，系一包嘢，攞只蓝色嗰包面橙色嘅。 有只怪物噶嘛？ 有只好似扮跟住抄一只叫咩？咩咩 monster 啊嘛？我叫老母面啊嘛。 我就点咧？我哋攞嗰啲最中意我试过一次咧玩 mix 啊，冇嘢好 mix 咗啲汽水咧 mix 啊 mix 啊，结果咧就攞啲福面咧就拉一个可乐嚟捞嚟食， 哇！肚屙咯， 好重口味啊！ 喂，好咸啊，咸到死！ 仲有细个嗰个可乐，即系啲汽水咧，嗰啲汽水嗰啲柜咧，雪柜咧，我哋唔知上集有冇讲过，我唔记得咗。 冇讲。 嗰啲柜咧，一个咁样专用为用咁攞噶嘛。 哦，系啊，咁样掀开噶，唔系我长咁样拉开噶嘛。 闻到啲水啲味咧，好开心噶嘛。 有味啊，闻到嗰啲味。 因為嗰啲水就代表咗我哋而家飲汽水嘛， 哦， 係嘛？咁同埋啲夏天就中意伸隻手落去，係咁摷， 摷咩啊？冇嘢摷，摷汽水櫃啊嘛，過一過癮先， 想過個涼啊！ 哦，隻手落去涼。 同埋我哋嗰陣時咧，冷氣唔係咁普遍嘅，咁開住公扇已經好開心啊！咁我哋啲玩到熱嘅，一係就兜水，即係開住個水喉肥自己。一系咧就攞 好性感嘅画面，啲小学生露晒点咁样，拗奔放好凉爽咁样啊嘛！ 宝黛丽又性感， 宝黛丽 我就唔识。 喂，你讲汽水，我细个好犯贱咧，系即系有零用钱5蚊鸡咁样咧，系揸住揿住汽水头咧摇摇摇咁样咯，系咪好犯贱啊？饮可乐嗰时饮维他可乐咯，细个嗰阵时。 维他可乐啊， 系维他可乐。 维他可乐个盖又好特别嘅喎， 流嘢。 佢系嗰只掹盖嚟。 唔系，我哋系饮樽装嗰只维他可乐咯。 都系掹盖嚟噶嘛？ 掹盖咩？我唔知道。我饮嗰时候已经系插支管俾你噶，嗰啲阿姐咧卖俾你已经成支开晒盖噶啦，已经。 嗱，咁我哋继续去片啦，因为我哋都真系太多啦，所以咧， 而家已经时间好过得好快。好，再嚟边条片？ 边条？你 冇所谓啊， 我 嚟啦。你咁厉害，即系睇过晒， 我全睇过晒先。 咁把炮， 呢个正啊，呢个 呢个先。 人生今系白风雨，人生今系白 风雨。你又嚟啊？我呢个唔识啊，呢个。嗱，呢套嚟嘅原来啊，我明啦。 点样几奔放？ 摆晒乌鸦咁样啊？ 系啊， 奔驰嗰度啊，真系。 呢啲唔系啊，嗱。呢個廣告咧，嗱， 奔放喎，呢個 其實嗱，呢個都係算係我應該係大陸噶嘛，呢個，但係咧， 白鳳丸， 白鳳丸係魚人生係咪喎？魚人生香港喎， 係咯，係 咪啊？ 不過個同咩同仁堂即係大陸嘅啫，北京同仁堂。 不過咧，呢個嚟講，我就覺得點解咁奇怪、咁先進嘅咧？唔係好似頭先啲咁重口味。呢幾個姐姐啊， 點啊？而家 我細個見到都覺得，咦，得喎， 追得過， 追得過啦。咁同埋咧，佢嗰個吉普車咧，收尾咧成為咧。香港一啲好流好潮嘅人咧，就會揸呢啲。 即係陳百強好似有架嘛，蔡風華好似有架。 係類似呢啲，但係其實一啲都唔浪漫啊！話俾你 食曬風啊，大佬後面食曬風好型咧。 落雨冇得救噶咯喎，呢架嘢。 咁咪型咯， 型啊！ 流林住揸車唔型咩？ 仲有你睇下嗱，嗰個年代應該係咩咧？我記得呢個廣告出嗰陣時係麥德王年代。 哇！跳曬舞啊！ 頭先嗰啲女仔咪跳曬人之曱甴， 戴曬 banner 嗰啲 headband 係咪平啊平啊？ 係啦，啲女仔咧跟住就係三角骨褲， 哇性感啊！ 跟住就燈籠袖，嗰啲咁嘅， 即係有冇跳 aerobic 咁樣嗰啲樣啊嘛？ aerobic 之前。aerobic 就收尾系阿嗰啲咩沈德宝莉啊， 美小姐啊嗰啲系嘛， 见系啦，阿刘美娟啊啲咧， 记得记得，刘美娟我屋企有嘅带喺度，有带。 刘美娟系咪刘美娟？ 刘美娟 系啊，刘美娟啊，刘美娟，阿张崇基、张崇德唔知边个个老婆， 记得， 我永远都唔记得边个嘅， 唔记得个两兄弟，总之两兄弟老婆啦。继续 去 片， 咁啊，喂，讲翻头先先，咁有啲人啊讲啊，哇！啊，你继续播片啦， 继续去片先啦， 唔使理我噶啦，系啦， 呢段咩嚟噶？睇下先， 继续去片，快逼我啦！ 识过啦， 珠江桥牌九江双蒸酒，家乡名酿，大家都饮。 九江双蒸酒，全港米酒销量第一。 好，呢支嘢咧，我一年一定会接触一次嘅，知点解咧？ 拜神， 拜山用嘅。我老母一定买呢个牌子嘅，第二个牌子都唔会买嘅，因为唔会饮嘅。 冇错，不过咁，有单嘢咧系好多年前啦，咁三十年前都有啦，三十几年前嘅 销量第一，但系就 不过咁，当年即系佢定系竹叶青两只是但一只， 嗯， 试过咧。有甲醇，有人做假酒。 竹叶青你精我都精。 系做假酒，跟住咧死人。 喂，但系原厂做假酒定系佢卖嗰时运走嘅先？ 唔知道，真系即系当年你知啦，嗰时资讯冇咁发达咧。有人死咗，咁啊，收尾我最记得咁赖埋一样咩咧？就甲竹桃，有只有甲竹桃系一种树嚟嘅。 系 咁有啲人咧唔小心食咗， 嗯， 跟住瓜埋 吓， 但系冇理由，即系甲竹桃系有毒，收尾知道有毒咯。嗯，你知唔知啊？ 梗系知啦，嗰啲汁出嚟咪？ 啲汁系有毒嘅。 因为啱啱你讲嗰件事，死咗件事先知报纸买到行噶嘛，话有毒噶嘛。有卖过报纸，我觉得系正义传媒卖过嘅， 系嘛？ 因为我细个老豆喺啲正义传媒睇到而家，所以我好记得个讲嗰个新闻嘅。同埋你讲呢样嘢，即系啲 urban legend 咧，定系坚定流咧？点知爆炸糖会死人嘅？混一样嘢饮嘅话会死人嘅会。 真系唔知道。 可乐咯。 真噶， 细个会惊，因为佢有时传过咧话，饮可乐时候咧，因为会气啊嘛，嗰啲爆炸糖白白粒白嘅，个胃会产生作用，会令到胃爆开死咯。 系呢啲 爆胃死，但其实咧假噶，呢个系 urban legend 嚟嘅。 我嗰次都话啦，我有一集都讲啦，我阿妈个呃我咯， 话 X 面啦，唔讲得，因为上次俾阿 Edison 闹鬼我，哇，开名 X 面， 咩面先？ 你X 面啊，剥咗嚟食嗰啲啊，话嗰啲调味料啊，系人啲骨头嚟嘅，磨出嚟， 哭面啊， 哇，你 哭面啊，哭噶， 我唔敢讲啊， 哭街个哭啊，明唔明？唔系流传啫，呢一个即系有个传闻，嗰啲哭面 嗱， 我明点解？ 讲开哭咧，我真系要睇呢个呢个 嚟啊，呢个而家播啦呢个。 哇！呢、這个 下先， 嗱有一个遗传 耕晒田啊嘛， 流传嗰个依家再播啦。其实就系 我哋住十五楼点钟啊， 啲嘢梗系知啦。 好啊，妈妈中意饮鲜奶咯，点解屋企嗰啲牛奶罐里边嘅？ 雀巢即溶奶粉用新鲜纯正的全脂牛奶制造，含丰富蛋白质、 矿物 质 同维他命，松脆适中，味道都咁好味。跟住咧好多啊，廖伟雄啊，今朝仲有嗰阵时咧，攞晒嚟做烂 get， 什么咩十五楼养嘅牛牛，其实呢个 slogan 咧，我觉得几有计嘅。 十五楼嘅牛牛啊， 系啊，几有计嘅，即系其实咧，其实广告冇噶，不离就系话令人记得啫嘛。咁呢个我绝对觉得，即系唔好计啦。有啲好丑嘅，好衰咯！竟讲啲咩咦？唔系讲少嗰啲， 快啲食咁样 咩病菌咁样点得噶？ 即系剁剁剁剁，即系嗰啲系好地踎式噶嘛？呢啲 就 好似话卖温情噶嘛？喂，你讲呢个牛奶咧，如果睇到牛奶味，朝令你冇定期， 咁我几得意嘅，觉得只猪逼走佢啊咁样，我觉得呢啲系好温情咯。我哋继续去片， 继续咧。 系，其实一间有一个咧，我都想讲下，就系讲啲全都市传闻嘅，不过就 呢个先。 嗱呢个咧，嗱系经典嘅。当年咧，罗德伟咧有个细路有个童星嘅，罗德伟好中意同一个挛毛嘅细路仔咧，就开头嗰时咧就引入帽啊，呢个帽啊，佢引入咗珍宝珠。嗰阵时珍宝珠咧，我记得有一个广告讲咩咧，一粒珍宝珠可食半小时。 诶，好易得噶。 因为其实咧嗰阵时咧，因为咧我哋物质短缺咧，变咗咧就即系食得耐咧， 哦，即系抵啲。 抵啲，即系等于我哋 粒糖食耐啲喎，即系。 喂，新年剪发啦，阿妈都话剪短 美牙，美 短啲， 剪短啲，唔使剪咁细。细个又发我妈咁讲啊，细个嗰阵时剪短啲，唔使即系咁，因为我哋一过眼眉就会再俾人捉，要再剪噶嘛。 系咯， 小学嗰阵时， 我细个系剪六军装嘅。 系咩？我而家都系啊，而家冇得拣添啦。咪咯，几好啊，几方便啊！ 希望有美元生发水吓，可以俾 哦，即刻去，即刻去啲啊！咪嗱，其实咪讲下先，其实呢个广告咧， 美元发财，恭喜大家发财。 即系最好笑，佢出咗新嗰个咧，仲用嗰只老插头啦，而家用呢只咩咩牌子嗰只啊嘛。 出咗啦嘛， 出多次啦。佢太五秒啊，老晒气，太短嚟多次唔紧要啦。 美元发财，恭喜大家发财。好啦，唔紧要啦。 呢、這個咧都經典啊！ 但係勁唔係經典到而家仲播啊嘛，三年佢最好笑，佢播翻舊嘢啲人唔中意啊，係 嘛？ 佢嗰只唔知咩日本牌子，哎呀有泡泡啊，唔同嗰只會滴嚟滴去啊嘛，佢咁樣自己即係用今日老咗嘅增光而話呢只舊嘅唔得啊嘛，反而啲人反感。 我其實揾咗只咧百利發語俾你，不過我要揾啦嚇，一間個 pick 先揾啦。誒有啊，我見到百利發語啊，1977年嗰、那個。你幫我劈一劈過去一間，嗱，我想兩個嗱，呢、這個俾你參考啦，1977年嘅，咁啊，點解咧？因為咧嗰陣時咧，我問心嗰句啊，我真係唔知道而家仲有冇人用法語。 喂，整一整先，而家播，咦，係咩先？ 喂，朋友，你呢頭髮唔係幾掂喎，快啲用多少百利法語啦！ 对对， 系咪好羡慕咧？ 不是，你笑 啊！跳下跳下， 听嘅先。 嗱，讲起法语咧，其实咧， 法语我梗系羡慕啦。喂，其实点解嗰阵时咁兴过李小龙头嘅？ 咁 呢个头李小龙， 李小龙劲咁咪 系七七年喎？呢个系 七七年噶。咁李小龙几时啫？七几啊？我唔记得咗啦， 五七六啊，唔记得咗，差唔多啦。 嗰阵时咧就已经系飞仔年代啦，即系开始播紧咩咧？要七几年？ 温拿啦，年代哦， 都要长头发啦，系啦，嗰啲嗰类嘅，嗰 类喇叭裤嗰时代 系喇叭裤嘅头发要长嘅，咁嗰种叫做咁都嬉皮士年代啦，咁就有啲反叛啦，同埋 Beatles 嗰阵时都已经红咗好耐啦。 同埋如果睇翻啲相，我老豆嗰年代咧，即系我再睇个都长毛嘅，冇一个系即系短毛嘅， 系 全部呢啲啱啱啲发型噶嘛，系披头士年代啊嘛， 你一睇翻埋《双星报喜》啊，或者《鬼马双星》嗰啲咧。你一睇就見到啲人係全部都呢啲，咁仲有咧，我喺度講講嗰個法語嗰、那個啊，其實而家我相信已經冇人用法語啦。 而家全部都噴，因為用嗰啲法例啊嘛。 我唔知佢而家呢只牌子咧，百利咧，我諗都有嘅。我諗係俾啲真係俾啲上年紀用慣咗嘅，但係又唔想硬， 唔想硬啊，唔係想老咗先硬咩？老咗先嚟硬啊嘛。 咁你查自己查下啲地方啦。 咪咯。两用噶嘛，个说明书冇写啫，试下得嘅。 嗰只叫印度神油，嗰次我哋捞松讲咗。 但印度神油有冇卖广告其实？ 佢其实印度神油咧冇响电视机做过，我未见过起码。佢多数系点咧？印度神油响嗰啲墙嗰度咧，就画即系夹硬就 graffiti。 我喷落去， 夹硬画嘅，咁咧有啲咧就同埋都几大下噶， 画公仔噶系。 画公仔，咁咧就永远咧个男人侧面剪影一个印度人喺度搓住一个神灯， 哦， 咁然之后 隐喻 系啦，跟住咧就系印度神油妙不可言， 即 系 有不可言。 咁咧阿细娘又整咗句嘅，今晚你就知， 今晚你就知。 咁呢啲咪你去估下咯。 哦，即系玩啲隐喻，而家呢啲唔出得噶啦，呢啲。 我细个啊都唔知咩叫六尾巴配圆汤啦。 我都唔知嘅，成日听 咩六尾巴咧？原来佢隐喻根本就唔系尾巴。 系啦， 根本就系、是、吓、啊、嗰度南门嗰度， 即系边咯，同埋即系啊，有冇自保三边走呢度系咪？ 我搵唔到啊！ 多啲朋友饮自保三边走，然后成班 我哋继续去片，我哋真系今晚大把嘢回忆啊！ 大把啦，去边个啊？是但啦， 你是但啦，我今日都 你好劲啊！呢、這个嚟， 好，而家啲人好正，用乜都要好啲，把指手巾都指定要 Temple 西德货。 嗱呢个咧唔系元祖嗰个。 佢口薄色中，講到韌度同柔軟程度咧， 講下要講講先啊！ 而家你講定我講啫， 冇嘢噶，當然講啦。 咁又係 有包 Temple 倍感自豪。 好播完啦， 你揾啦。嗱喺呢度咧，咁我講講啦。趁你揾個 video 嗰陣時，點解我咁有印象咧？嗱，第一個馮瑞凡啊嘛廣告咧，就開頭嗰陣時咧，佢分咗兩段嘅。個廣告第一段咧，即係出嗰個廣告咧，就冇。講任何牌子嘅就完全咧就等你咧可以引下你諗下咩咧？藍加白咩唔知咧歐洲嚟嘅點點點嘅就用落嗰陣時會點點點嗰啲感覺，咁跟住咧就然後完全冇講過廣告乜，跟住第二日跟住就唔知隔咗幾日之後就講呢嚿嘢係乜嘢嚟嘅，與嗰陣時 好創新喎、啊、呢、這個， 冇錯，即係都。勝在夠膽用咯，咁亦都講真啦，成功到而家。 喂，唔開名，大佬，你別人估嗰樣嘢。 因為咧，你諗下，以前我哋出街點會帶紙巾啊？咪屋企捲咗啲廁紙， 乜啊？ 喂， 我都會，我都會咁，我審美睇會。 而家我都會，我而家都會。 唔係抹嘴就唔會用嗰啲嘅，用翻啱啱話 Temple 嗰啲啦。 係。咁變咗咧，見到其實咧，喂，佢風行到而家，其實嗰陣時冇諗過嘅，一開始好似五毫紙包嘅、啊，其實而家都係2蚊啫嘛。 喂，你講呢個 Temple 咧，你成日去大陸做嘢噶嘛、嗯？有一間嘅酒店成日用佢個 logo 一樣嘅喎。 是 咩 ?7 days, 真係有七天。 哦是咩 一齊一樣對一對係啲色唔同㗎嘛好似㗎。7 days, 七日嘛嗰間。係、啊、七日酒店。 嗰時行行行咦點解咁多七酒店原來就係呢一個抄嘅 logo 嚟㗎。 哦大陸我大把抄 logo, 我成個人大陸有時見到呢啲我影低佢㗎喇。 可以我哋玩集講呢㗎喇。 我又唔但係嗰個唔夠料啊。 唔夠料啊。 好啦去第二條片先啦唔好搵啦。等下你播紧嗰时你自己揾啦，呢条 知道名啊，播紧一个钟。周身骨痛，精神败，冇佢嚟保养。哦嚟啦，帮嘢帮嘢。挨坏，我哋咁辛苦，擒高擒低靠腰力，靠脚力，调好身体最紧要。平均咁样点揾食？搓得多，伤气力，消耗一定要补充，唔使失威卑到极。你哋谂下啦，咦咦，咪讲少，快啲食。如人生六味八培元汤。是配齐药材的。你知道这把声是谁来的？ 不知道、啊、这把声是谁来的？ 这把声是上官玉的老公、啊关键。 关键哇你都记得有没有搞错啊 关键旅行社是他的咯。 关键是知音是他的关键旅行社。 是不是他把声咯关键啊。 哇、 哦、两公婆来的嘛上官玉 老公来的嘛。 原来 这些我们的老鬼。 谜底解开啱啱啱啱条片你好想播的。 这条片我好想播因为呢即是城市传闻。 幾好啊！幾温馨，唔係呢一個又係有個城市傳聞，就係、是、做咗成集咩啊？歡樂今宵嗰時夜晚咪做靈異節目嘅，我睇嘅。其實講到我驚細嗰時，唔知五六年班咧，哇好驚！原來廣告我成日睇，原來有鬼嘅咁樣嗰、那個，咁樣嗰個咧個人 數多咗個人， 其實就數多個，其實係咩？其實件事點啊？其實 點數我都唔知道。其實揾次揾探長嚟講呢啲好。 其實件事冇嘢嘅，啲人傳嚟傳去，根本個細路其實都喺現場。啲人就話唔知道個細路，然後個廣告明明可能話佢咩車禍死叉咗，應該嗰日冇得細路，即係耷低頭嗰個嘅，點知多出嚟啊嘛？ 就话咩？ 好多版本噶 有个话咩、又要飞嗰、那个咩啊？唔系林美香啊，就有一个女嗰、那个 咩呀 啊？嗰个咩女记者啊，无线嗰啲啊，揸下、啊，跟住就话林个名叫林美香啊，跟住有一排冇咗，跟住又咪死咗添啦。 个名叫林美香，最衰个妈啦，害死个女咁样系嘛？喂，呢啲定系信呢啲讲烂 g 就唔系。 真系我唔知啊。 咁都信真系智力嘅问题喎、啊。 啊！李国章就话佢哋食咗咩啊？ 咁啊，话 啲学生咩？我话俾你知啊，香港有一半人信噶。 唉，我哋讲呢啲即系我 受外国咪 又先讲啦。嗰晚我同黄州老板同黄世良食饭嘅时候咧，有台客就话：，啲学生我哋呢啲纳税人资助佢读书，走去搞搞震，听到我哋哇， 算啦，即系其实 唉， 又系所以都卖广告啦。 你讲 嚟紧我个节目叫生意好啲。除了教唔係教分享做生意之外，其實都有啲咧，就係話去嚟話我有一個 point 就係話做人一定要諗點解，問點解。 嗯， 其實你一問點解，你話哦，點解啲學生要出去去佔領啊、 霸 貨啊？咁諗下點解先，一層層向上諗。 啊，好簡單啫嘛，因為佢哋俾人洗咗腦咯，俾人誤導咯，俾啲毒果嗰啲毒害思想。 咁佢哋讀大學嘅喎，又自己。獨立思考，咪 證明呢啲傳媒犀利咯，勁咯，洗到腦咯，大學生都冇用。 咁喂，你咁多個傳媒，你諗下啦，得一個讀果，咁多個傳媒，其他啲傳媒歸曬邊？ 唔 係 啊， 點解請到佢嘅？ 因為佢哋唔睇報紙，就係睇上網啊嘛。而蘋果佔有率最高，咪就 係 蘋果洗腦咯。 可能港地都有個 page 㗎，點解 唔 睇嘅？ 唔同嘅嗰啲，咁輕機都講完啦。 有咩唔同？ 解釋唔到㗎嘛？ 即係你有蛇自然香係咪先？其實有好多嘢都係個道理同埋邏輯。 歸納出嚟噶嘛。咁再加埋你自己問肯問點解？無論做生意好，做人都好，你肯問點解？讀書都好，你問點解嘅話咧，你好多嘢已經迎刃而解，即係你肯諗就得噶啦。 金句又肯問點解？問題迎刃而解。 咁啊，講講啲網友嘅留言啦。咁未揼先。 我哋話加時嘅，睇佢哋湧湧約先啫。 係啦，都唔加時嘅，即係冇人咩斬料斬料，我哋出咗名唔記得咗。 未出啦。 最乞人憎有個讀者，有個聽眾叫做阿禮 咁啊，阿禮 竟然叫我唱歌喎，有冇搞错？ 唱 啊， 唱咩歌啊？叫你， 佢叫我唱嗰首，佢话咩啊？咩？叫我唱嗰首咩？强壮出哦，出咗噶啦，嗰个咩黑鸟潭啊？ 哦，啱啱 好气血啦，系啊， 四格嗰个黑鸟潭啊，嗰个 啊系喂，有碰咗讲话咩咯？佢话恒生银行代言系波叔其中一个。另外阿梁醒波，另外仲其实阿张慧仁都有做过噶，因为我好记得， 但我细个冇睇过噶，我知道我识佢两个啦。 尤其是我最记得咧，我唔记得啊，即系惊讲错点样， 唔紧要啦， 执落唔紧要，但开心啦， 唔紧要啦。 张慧仁一定讲恒生银行同人鞠躬， 而家系恒生银行啦， 恒 而家啲人而家呢八十号一九号讲唔到噶啦，恒生银行啊嘛， 系啊嗱，咁另外阿梁啦 ，CW 梁佢话咩？而家啲广告咧好闷啊，咁咧就我以为写粗口点好 X， 都啱噶， 系 嘛，好 X， 一味洗脑以前都有个洗脑广告， 边个啊？ 哇，梗系要 即刻嚟啦！ 你找不到了，不過算了， 我有 你找到咩？係你找出嚟啦。嗱，咁另外我繼續讀嗰啲嘢啦，覺得香港人嘅廣告人咧冇乜創意。嗱， 唔係我唔認同噃呢一個。 嗱，又睇下你比較 年代喎。 如果你比較翻一部分啦，睇翻泰國嗰啲咧，泰國好有。 哇！喂，不如而家睇平霸先啦。 好啊， 睇下有幾睇下咩先，我未睇過。 最近調查結果，最抵買嘅廿二寸彩色電視機，唔使1700蚊。 哇！睇 啊，睇到咧， 呢度嘢几年嘅？ 请到唔系最平，唔敢称霸嘅平霸电业公司参观选购咧， 唔系最平，唔敢称霸。彩色电视平霸啦，冷气机平霸啦，雪柜平霸啦，洗衣机平霸啦。 喂，丝袜佬啲 friend 嚟喎呢个， 边个？ 元祖丝袜佬咯，喺街边咪丝袜佬嘅，神奇收到裤，而家最平30蚊啊，快啲嚟买啦咁样。喂， 你又知唔知道？ 咸烂色喎呢个。 其实好中意听呢啲人卖嘢嘅， 点解咧？ 佢哋好中意咧，例如话呢本书啦。嗱、 啊， 今日咧细佬嚟到元州村啊，咁啊大家街坊街里，嗱呢本书本来卖100蚊嘅，不过嗱。不過咁，今日你見你哋嚟到呢度咧咁捧場，100蚊我唔賣，賣80，好嘛？ 都唔使 80，你話咩啊？你話抵唔抵啊？ 都唔 話俾你知啊！永安百貨賣緊238蚊，都仲冇折頭打添。而家我賣緊100蚊，唔收你80蚊，80蚊好唔好啊？我話俾你知都唔好。點解啊？因為我哋嚟到呢度，梗係要益下街坊，要做下折頭噶啦，係咪先？咁結果咧就點咧？80蚊買一送一，係嘛？係咪想買啊？唔好舉手住，唔好舉手住。 你咪做過㗎。 不過今日嚟到呢度，如果我真係賣80蚊俾你哋咧，你哋一定踢我翻元州村嚇、啊。所以48蚊，仲有咩啊？48蚊仲有二通送。 哇！抵到咧，側邊有冇出行出嚟？ 不過講，聽住，今日只係有咩咧？100套買完走人。 哇！ 唔係嗱，呢位先生而家買咗啦，係買3套添。哇！ 得， 呢位師奶，唔好揀。其实佢有个窍门嘅，就好多嘢都系重复嚟拖住个时间，同埋制造个热闹嘅气氛。咁其实头先平霸嗰个咧， 你讲呢又谂起有个台添，唔关事嗰个唔使理个皮标嚟。 个平霸做咩咧？平霸其实真系佢洗脑式嘅。 平霸，洗衣机要买啦， 平 机电视机要买啦。 电视机平霸，洗衣机平霸啦，咁样嘅。 我一层咁样谷上去，即系跟住把声。 其实我觉得呢种咧有少少似美国。如果你住过美洲，你见到噶啦，佢其实好多啲网络卖销售渠道咧，sales channel 咧已经够钟啦。咁我讲埋先啦，sales channel 咧会系咁样咧不停 loop 讲一样嘢，令到你潜意识觉得好抵。咁其實頭先嗰個漸進式嗰、或者街屋村嗰啲咧，即係嗰啲賣地拖嗰啲咧，即係80蚊唔收你，咁你覺得80蚊好抵啦啩？ 都唔收。 其實嗰件嘢講真，食20蚊嘅啫，我賣俾你48蚊，我都賺個得有多。咁所以令到你一種咧叫做層層落去嗰種。其實咧講真啦，我而家有陣時候 sell 人咧，即係我都要做 sell 啊嘛。 譬如話，即係我哋個 package 100萬呢張生意。 一百啊，厂商一百万是不是很贵？不用一百万，八十万也不用了，五十万太贵了。我你找我是你好朋友吗？是你好扎钱，二十万好了， 喝点酒红， 喝了喝点酒，哇，行了行了，好朋友，好兄弟，是不是这样的做生意？夸张，有没有酒生意？ 听紧翻嚟继续搞笑 啲。